界一个梦。

信任，真心做共人。我看见雪花飘时，对你的爱仲更深。日后我会来，最好证实原来真心。

心里爱我，要不然你会将青春都给我。 我想你不是真心保护我，看我的泪却不给我安慰。